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43集。看到单隐生神神秘秘的样子，杜艳里不禁心生好奇，所以他决定给单隐生多一些耐心，他纵容对方拉着自己前行。 这家伙又要搞什么？ 又走了5分钟，他们就到了山崖下面的沙滩上。这个沙滩正好对着杜艳里订的别墅。他刚刚抬头看了一眼远处，不料光明就从自己的脚边冒了出来。一点光亮了，两点光亮了，无数点光亮在了他的脚下。他们一路蔓延到了黑黢黢的水中，又跃入到正对着黑水之上的天空。地上的光与天上的光交相辉映，如梦如幻，令人痴迷。杜艳里转过头探索光源最初亮起的位置，映入他眼帘的是不远处一座光辉灿烂的沙之城堡。它的最高点大概只到成人的腰部，但占地很广，有门廊马厩，有桥洞树木，精致的像是那些欧洲古堡等比缩小而成。杜艳里情不自禁地后退几步，只为更好地欣赏这个城堡的全貌。他的目光首先落在光源上，原来那些是缠绕在沙堡上的小串灯，它们和街面上的普通小串灯不太一样，因为它们并非孤零零地散落在地上，而是被嵌到贝壳里，掩去了身躯，或冷白或暖黄的光就从贝壳里透出来，交织着照亮整座城堡，为城堡增添了童话般的美丽格调。这时单隐生绕到杜艳里的背后，伸手抱住了对方的腰。 送给你的，还喜欢吗？ 这个礼物是你做的？ 听你的口吻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东西是我亲手准备的。 我只是觉得工程量有点大， 完成了一半，包括设计图和最重要的部分。妍妍，来猜一猜这座城堡里最重要的是哪个部分吧。 听单隐生这么一说，杜艳里就不再去关注贝壳里射出来的光，他转而仔细地观察城堡的每个细节。挂在他身上的单隐生则随着杜艳里的视线开始了逐一的讲解。 从正门进去，我们会踏上一座石桥，桥下有一条长长的河流，它水势平缓，水流清澈，偶尔能看见有鱼在游来游去。过了石桥就是花园，一排杨柳种在水岸边，迎风依依。杨柳后面有一个白色的八角亭，它的位置正好，前后左右全是风光。穿过大门进入城堡，里头有个中庭，这里装饰了挺多石质雕塑。中庭前面是会客室，后面是主人房。主人房里 有谁？ 一直保持安静的杜艳里终于出声打断了单隐生的话。他看着城堡的中庭，只见主人房内站着一个小人，他的头探到了窗外，房外也站着一个小人，他仰着头看着窗内的人，并伸出了手，手里拿着一颗小小的珍珠，珍珠在娇映的灯光中闪闪发亮，像是天上的星星坠落到人间。 主人房里面的是你，主人房外面的是我，我亲手捏了这两个小人，再把珍珠放到小人的手里，我拿着最能衬托你的礼物来找你，想要把你从古堡里接出来。艳里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 杜艳里回头看向单隐生，这时的贝壳灯不仅照亮了沙堡，也照亮了单隐生。单隐生被灯光笼罩着，眼里满是期盼，期盼着他的回答。是夜太幽静， 是风太柔婉，是城堡太过精致，也是眼前人的画太过美丽吧。杜艳里反身抱住了单隐生，感觉像是把一团火揽入怀中，温暖而舒心。 好，为了眼前这个人而改变过去的坚持，谈一场认认真真的恋爱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 这时地面上的灯灭了，别墅的灯亮了。一场告白之后，两人回到了别墅，别墅的大门被猛然推开，再被粗鲁关上。杜艳里和单隐生相互拥吻在一起，两人手臂相挽，身躯紧贴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。他们艰难地走过了客厅，来到楼梯口，不知是谁趔趄一下，两人重心失衡，正要向旁边倒下去。杜艳里迅速地护住了单隐生，但他的后腰一不小心就撞到了扶手。单隐生立马伸手按住杜艳里的腰，轻轻地抚摸，慢慢地打转，以缓解对方的疼痛。 撞得重不重？疼不疼？要不要我给你揉一揉，吹一吹？ 杜艳里觉得单隐生的手不仅在抓那点疼痛，也在抓他的心。正如对方的嘴巴不仅在说着蕴含蜜糖的话，还将那些蜜糖喂到自己的嘴里。杜艳里抓住单隐生在使坏的手，单隐生就抬起了头，盯着杜艳里的眼睛看。两人看着彼此，情愫如同静水，在对视之中静静地流淌。杜艳里拉着单隐生的手放到嘴边，他轻轻地吹出一口气。 你喝酒了？ 才没有。 我闻到了酒味。 就喝了一点点。 这是单隐生会给出的答案。喝酒壮胆吗？ 我为什么要喝酒壮胆？我喝酒是因为…… 因为什么？ 因为一想到要和你在一起，就有点醉了。 交谈的絮语与暧昧的低笑交替着响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就连普通不过的楼梯都顿时变得可爱又烦恼。杜艳里觉得现在自己经历的每个细节，都是他打开礼物之前所做的最后的准备。其实他在很早之前就曾经计划过，他要用最大的耐心来面对和欣赏这一切。但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，强烈的欲望却在他的身体里疯狂地叫嚣。 我真是高估了自己，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单隐生拆吃入腹。 两人一起走完了台阶，一起进了卧室，四周顿时自光明切入了黑暗，两人又一次不小心地撞到了墙壁，只是这次已经没有了疼痛，有的是如猛兽般的刺激感官，但在这种时刻，却没有人能轻率做出下一步的行动。黑暗在静静地流淌，剥夺了人的视野，从而让人的听觉和触觉更加灵敏。单隐生呼出了一口气，这口气细长微颤，像一团云一团雾扑在了杜艳里的身上，也扑在了杜艳里的心上。 勾人勾得有点犯规了。 杜艳里一手揽住单隐生，一手打开墙上的电灯，灯光一照，只见单隐生的脸上附上了一层浅红，像是酒后的色泽，像是灯光洒下来的余晖，也像是这个人自带的那点可爱的健康气色。 隐生， 杜艳里的忍耐已经到达临界点了，他把自己和单隐生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撕扯了下来，还胡乱地扔在了地毯上，然后带着单隐生往床上走去。他们路过落地窗的时候，窗上映出了单隐生此时此刻的模样。他身上只穿了一件上衣，衣摆恰如其分地盖住了他的大腿，非常的诱人。杜艳里非常欣赏单隐生这样的人，他 他顿时就不着急了。 现在礼物的外包装已经被我拆去了一半，礼物的真容也已经开始出炉了，我得慢慢享受这个拆礼物的过程。 杜艳丽托起单隐生的下巴亲了对方一口，她先是礼貌地在对方的嘴唇上轻轻触碰，接着就开始深入撬开对方的嘴唇，然后捕捉对方柔软的舌头。对方的舌头被她触碰到的同时就自沉睡中苏醒，顺从地纠缠了过来。 从这里也能看见你布置的美景，而你则是其中最美的部分。 单隐生整个人都已经意乱情迷了，他觉得杜艳丽的身体好像有魔力一样，每一次的触碰都能让他体温上升，而这样的魔力在亲吻的时候就更加不得了，就像点着了他的脑袋，让他热得不能再好好的思考。他双手勾住了杜艳丽，拥抱对方，追逐对方，亲吻对方。在这场决斗中，单隐生被吻得有点喘不过气来，但他想要努力地纠正一点。 我觉得我们的姿势有点不对劲。 杜艳丽隔着衣服抚摸单隐生的背脊，如同对待一只还保持着最后警惕心的小动物那样妥帖细心。 哪里不对劲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